一 样。欢迎 举世无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唐太宗大怒，下朝之后直接找长孙皇后，非杀了他不可，气死我了。长孙皇后纳闷啊，陛下，什么人把您气得这样，要杀谁呀、啊、谁除了魏征，谁还敢气我呀？我要杀魏征。长孙皇后听完唐太宗这句话，不像以往那样是满面陪笑劝一劝，二话没说，掉脸这么一转身进里屋了。感情这帮宫娥才女太监们都对这唐太宗这种习惯是见怪不怪的，怎么魏征把他气翻的时候多了，倒是皇后今天的举动让太监们觉得纳闷，难道说这皇后非跟皇帝打一架不可吗？你倒劝一劝呢。连唐太宗自己都纳闷，过了这么一会子，他倒要看看皇后这唱哪出啊。连龙一挑，有宫娥前面带路，皇后盛装华服出来了，穿的什么衣服啊？穿着大典庆典时才要穿的皇后大礼服。感情咱们看那电影电视剧，皇后在百官朝见的时候穿的衣服那叫庆典礼服。你比如说过个年呢，国家有什么重大喜事啊，需要皇帝皇后夫妻两个出现的时候都得穿着，平日里用不着。按照礼仪的规定不该穿时候穿，那反而是违反了礼制啊。那么今儿皇后穿着大礼服出来，把这皇上吓了一跳，皇后这是何意啊？我要拜见陛下呀。拜见什么日子呀？唐太宗还是没反应过来，有什么事情只管说嘛。陛下，妾觉得只有穿上这大礼服，我才能表达对陛下的一片祝贺之情啊。唐太宗是越听越糊涂啊，朕有什么事值得皇后穿着大礼服来祝贺？就为了陛下您要杀的那个人魏征啊。对呀、啊、妾听说只有君主圣明，臣子才能正直，魏征之所以敢于屡次冒犯龙颜，直言相见，不就是因为陛下圣明之故吗？国有明君，君才能有良臣呢、啊、这是黎民百姓的福气，是我大唐国的福气，臣妾怎么能不祝贺陛下呀？皇后这几句话如春风缕缕啊，使得唐太宗如掉无里雾中，马上又清醒了过来。这一个过程化解了方才刚进宫中时那冲冲的怒火。唐太宗露出了笑容啊，哎，行了行了，我的皇后让你费心了。双手把跪倒在地的长孙氏拉起来了，皇后真乃朕后宫之良佐也，我离不开魏征，也离不开皇后啊。由于长孙皇后这种特殊身份，起到了一般大臣不能起到的作用，从而使得唐太宗避免犯了很多错误。 可以说长孙皇后对贞观之治也是有贡献的，这里有魏征的功劳，也有人长孙氏一份啊。就在朝廷上下一片和睦，大唐帝国国力综合指数直线上升的时候，边疆怎么样啊？大唐国的兴盛也影响了边疆的少数民族其他政权，中原地区贞观之治的影响那太大了，就连远在西南的吐蕃王朝也被他给感动了。吐蕃王朝此刻正在崛起之中啊。吐蕃王朝是哪儿啊？就是西藏啊。现在吐蕃王朝的统治者建立人就是那位松赞干布先生。松赞干布能文能武，据说他小的时候就精通各路武艺啊，他能歌善舞，是聪敏过人呢、啊。长大之后平定了各个贵族的叛乱，逐渐统一大部落，从雅鲁藏布江流域向北向东再扩展的吐蕃势力，和唐朝就发生直接的关联了。这位吐蕃创建者松赞干布那是一个具有开放眼光的国王，为了学习唐朝的先进的文化，他不断派出使者，是长途跋涉到长安来和唐朝要建立友好关系。怎么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和睦相处的关系呢？联姻，这是完全可以想到的值得借鉴的办法。所以这松赞干布要求娶唐朝的公主，头一次提呀、啊，唐太宗没答应，大唐帝国把公主远嫁西南呢、啊，他看不起这吐蕃。后来呢，吐蕃的使者垂头丧气地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琢磨跟这松赞干布怎么说呀，说唐太宗没答应，唐朝的皇帝看不起咱们，那不自己脑袋也保不住了吗？兴许责任还会落到这使者自己的身上，是不是你言行哪有不周之处，得罪了唐帝国的皇上啊？哎，吐蕃使者灵机一动编了个瞎话，算是善意的谎言吧。他为了让松赞干布不至于没有面子，回去谎称说是西北地区的另一个少数民族吐谷浑的国王也在求亲，所以呢人家没有同时嫁两个公主这个习惯，就先挤着人家吐谷浑国王了，人家在先嘛，下回就考虑咱们了。这么一来既没伤了唐朝跟吐蕃的关系，也让这松赞干布脸面增光。吐蕃跟吐谷浑这两个政权关系怎么样啊？应该说呀曾经很紧张。为什么紧张呢？争夺高原牧场都是游牧民族，这放牧引起了矛盾了，后来缓和一段时间。这使者说完这个谎言之后，倒把松赞干布这活给供上来了。哦，什么事吐谷浑都卡在前面，你敢抢先跟大唐朝定亲，我就能打你。松赞干布出动20万人马进攻吐谷浑呐、啊，吐谷浑抵挡不住，被迫退出青海高原。松赞干布为了显示吐蕃的实力，又向唐朝境内的松州发动了攻势。这松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四川松潘呐、啊。这仗打得很有意思，实际是告诉唐太宗，告诉大唐帝国上下，不给我公主，我就搅和你们，让你们边庭不得安宁啊！如果要让我取得唐朝公主，那咱们两下罢兵，我就做臣属。反之，我由打松潘开始打，一口气儿我打到长安。他是连咋呼带造谣，为了给唐太宗引起重视。唐朝一看，吐蕃的势力不像以前了、啊，打败吐谷浑之后还要进攻长安。就敢在松州这儿一个劲儿制造兵乱，说明他是有实力的。 而唐太宗本人像一个胸有四海的大度天子一样，他不喜欢随便发动战争。唐太宗知道四海之内是一家，这个简单的道理是多么的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经得起历史的反复证明啊！能不打尽量不打，化干戈为玉帛，这才是智者的选择呀。您想想，从他继位到贞观四年，四年的时间，贞观之治就形成局面了。好容易建起的局面会因为几场战争把这国家再给拖垮了吗？唐太宗当然不做这赔本的生意啊，马上召集文武商量对策，说赶快把公主给送过去，那叫丧权辱国，能那么办事吗？既然你松赞干布在松州兴兵，大唐帝国就得给你一点颜色呀。唐太宗迅速派大军防御，双方进行了几次大战，吐蕃军是大败，松赞干布的做法遭到手下的反对，这当时告诉您别去打，您非打败了吧。好些大臣气愤地指责松赞干布，有的被松赞干布给杀了，有的自杀了。这一次唐太宗派去的兵马平叛成功，是大获全胜啊！还别说，真像老百姓说的那样，叫不打不成交啊。松州战役之后，双方就积极地向着和平而努力了。贞观14年，也就是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再次派来了使者到了长安，这个使者叫陆东赞。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出访使团有100多人，他们带了5000两黄金、数百件珠宝珍玩，这规模不可不谓浩大呀。来了这么多人，这么大声势，就是为了再一次提亲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使者陆东赞。陆东赞是一个极其能干很聪明的使者，在见到大唐帝国的皇帝之后，向唐太宗介绍了吐蕃这一高原民族的情况，转达了吐蕃王要跟唐朝相互友好的心愿，尤其解释了上一次那打仗是多么的不应该，是误会，吐蕃国王要寻求联姻的动机就是为了世代跟大唐帝国友好。这么一种态度使唐太宗很有面子，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唐太宗在自己的宗室里边挑选了一个知书达理、端庄温柔的侄女儿，封其为文成公主。据说这位公主虔信佛教，诵读过不少佛教经典，通晓占卜之术，很适合这项联系的两大民族的婚姻呢。在藏族的传说里说，在长安求亲的时候，各国都有求亲的使者，这一点不假，都在这排队等着呢。唐太宗下了道命令，择其优者而入啊。什么命令啊？要考考这些使者，解答5个难题，就哪一国使者能解答就先和哪国和亲，号为5难求婚使嘛。吐蕃的使者陆东赞就在这里边一跃而出，是聪明过人呢，没有一道题他解答不上来的。中国正史里边呢也记载了一些，说唐太宗非常喜欢这陆东赞，给他优厚礼遇，而且还想把琅琊公主的外孙女段氏许给这陆东赞。但是陆东赞却上奏啊，自己在国中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啊，而且这一次是为了本国的国王迎亲，国王还未见公主，自己怎么能先娶呢？唐太宗很受感动，觉得这个使者既机敏又忠诚啊，反正是对这陆东赞印象极佳。这事儿说成了，什么时候迎娶啊？公元641年，时年24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远嫁吐蕃呀。松赞干布布置了从唐朝边境到吐蕃一路上的 欢迎队伍，这一路上要准备好上等的马匹、牦牛、船只、食物，而他自己呢，也从今天的西藏拉萨赶到了渤海。渤海是哪儿？就是青海鹅陵湖啊。这么老远就为来迎接这位文成公主，稍事休息就在渤海这儿举行了隆重婚礼。公主的嫁妆中除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之外，更重要的是应吐蕃要求带上了吐蕃没有的东西，各种的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药材，尤其是蚕种。养那蚕呢，那可以制衣抽丝，有大用了。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医药、种树、工程技术、天文历法的书籍，还有什么碾磨水车等等实用工具啊。这简直远远超过了嫁妆的概念，这是一次文化的嫁接，是一次先进文化的输出啊。另外文成公主的随行人员也相当可观，上次人家求婚的使团100多人，那么这次公主带出来的这数也不少啊。除了她乳母一家子、随行官署和她的家属之外，侍女啊、卫士啊、制造日用品的工匠啊、厨师傅啊等等一大批各个行业的人们，跟着文成公主远嫁的队伍进入西藏高原，这是第一批进入西藏的汉族人。他们对汉藏民族友谊跟西藏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松赞干布把文成公主接到了拉萨，当时叫罗歇，在这青海地区先适应适应，最后奔这拉萨了。为公主早已修好了宫殿了，这是中原式样的宫殿，而文成公主呢也参与了这个新兴都城的规划建设。传说就是文成公主指定了大昭寺为都城的中心呢，并在这寺前亲手栽种了中原带来的柳树，后来人称之为唐柳或者公主柳。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40年呢，她被汉藏两族的友好联系跟发展藏族经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到现在啊，在西藏的大昭寺还有这布达拉宫还都供奉着松赞干布跟文成公主的塑像呢。你想这影响多久远吧。唐太宗作为贞观之治的缔造者，作为中国封建史上一代伟大的明君，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也有让后人议论所在，就是因为他对书法作品的关注。喜欢书法作品有什么可议论的？这李世民喜欢的有点过了，他最钦佩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多次命大臣到朝廷之外的地方，全国各地连办公，带给他找真迹。他昭告天下，愿花重金购买王羲之所有的墨宝。这几年下来，据说连当年王羲之记账那账本都买回来了，但那实在不算什么大作品。王羲之留下的作品，每每得到一副真迹，呵，这位大唐帝国的皇帝就能两宿失眠，高兴成这样。得到之后，他就把那大书法家们都找来，他手下好些大臣是书法名家，您比如说虞世南、褚遂良，这都是治世能臣、书法名家呀。把这些人找来干嘛？显摆显摆吗？不光是这样，让他们每人都去临写一帖，临摹呀。这临摹可不是一看就写的，那得反复的揣摩。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王羲之的作品都是这几位大书法家临摹下来的，真迹呢，真迹都在唐太宗那儿了。这天唐太宗又在宫中把王羲之那些字儿都找出来了，逐篇欣赏。看着看着， 唉，这皇帝叹了口气。站在一边的监察御史萧毅一看，怎么了呀？陛下因何长吁短叹呢？唐太宗摇了摇头，萧爱卿啊，你看这些都是王羲之的真迹，但是朕最喜欢的那幅没找着啊。哪幅啊？兰亭序啊。哦，萧毅一听，陛下，那不是在辩才大师那儿吗？谁说不是啊？但是花多少钱，人家辩才大师都不愿意换呢，这怎么办呢？萧毅一听，这样吧，陛下，臣向您主动请令，这事儿您交给我吧，兴许我能想办法。唐太宗一听，两眼放光啊，哎呦，真那样的话，朕一定重重封赏爱卿啊。怎么这么喜欢这兰亭序啊？今天大伙都知道，兰亭序那是王羲之书法艺术最高境界的代表，精品中的精品。王羲之家里把它就当作传家宝，绝不外传呢。那不外传，怎么到那辩才和尚那儿了呢？感情王羲之的七世孙出家当了和尚了，他的后人当了和尚了，叫那位智勇大师，所以王家的传家宝也就进了庙中了。这位智勇大师也是一位书法家，人们称之为勇禅师啊。既然当了和尚就没法成家，也就没有后代，所以这位智勇禅师临死时候把珍藏多年的传家宝兰亭序就给了自己的徒弟辩才和尚。辩才和尚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也是一代名僧，对于师父给留下的传家宝爱不释手，怎么能转让啊？唐太宗多次下诏书询问，问你要多少钱吧，要多少钱都行。辩才和尚一摇头，陛下，我这什么也没有，你给我钱干嘛呀？他是矢口否认兰亭序就在这儿啊。唐太宗明知道这和尚打诳语说谎话，也不能愣抢啊，也不能带着人马去，那是盛世明君的作为吗？这些事儿萧毅都知道。这位监察御史萧大人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满肚子学问，也满肚子点子，点子啊，鬼主意多着呢。为了帮着皇帝得的兰亭序，他动足脑筋，三天没睡觉，想出一好主意。这天乔装改扮，他请完假离开长安城了，奔哪儿了？直奔湖州而来啊。这天晚上来到了湖州，够奔永兴寺求宿。永兴寺就是辩才和尚出家的寺院呢。辩才和尚是永兴寺的主持，这几天闲暇无事，突然听小和尚来报说，有位远来的客人要投宿，自称以棋借宿。和尚一听，我就喜欢下棋呀，尤其这个天儿，阴天下雨，见不着太阳，要么睡觉，要么下棋，来得好啊！把这客人请进禅房，香茶摆上，就见这客人一副书卷气的打扮，言谈举止透出一种高贵的书卷气来。没几句话，这好感就产生了。一看这来人，你别看远道而来，干干净净。这要是满路风尘，脏不呵呵，俊无高门大嗓，这棋也没法下了。就是这一份好感，让这辩才和尚一步一步陷入了萧毅设下的骗局。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在家自己染头发，人到中年啊，有白头发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就问他，我说爸，你都快50了，还染头发干嘛呀？不会还有想法呢吧？我爸说，马上过年了，每次回老家前呢，我都要把头发染黑，这样啊，你奶奶看见了，就会以为啊，我年轻，她也不老了。 细细想来啊，今天的父母不就是若干年后的我们吗？到时候我们不再年轻，不再精力旺盛，不再能胡吃海喝，不再能熬夜通宵了，当然也不再攀比权力、地位、身价了。而唯一欣慰的是啊，身体挺好，能唱能笑，吃麻麻香，不给儿女增加负担，这不就是父母所想的吗？ 是的，只有身体好了，生命才能更有质量。所以呢，冬季选择海参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那今天呢，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每一头都是经历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而存活下来的成年体海参，全家老少都能够吃，一盒200克，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而本档活动当中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等于说原价5997元的三盒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就能订购成功了。关键是啊，新年专档还有一只海参焖烧杯和一床100粒驼毛被免费赠送。热线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 4007106108。驼毛被一定要介绍一下，它是享购冬季的销量明星，2米乘以2米3的大床尺寸，4斤多重的冬季大被子，保暖舒适又亲肤，吊牌价是2980元一床，您在外面订购的话呢，至少也得大几百块钱，但是今天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还要再送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一只，光赠品已经是上千元的价值了，但是今天鲜芋仙专档花15块钱吃一野生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难怪这会儿热线已经开始热闹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手机尾号是7103的朋友说啊，一直吃的就是你们家的海参，特别的好发，口感 Q 弹，肉质也厚实。听说今天这么多的赠品，那就给两边老人呢各送一套。还有9735的朋友说，上个月啊刚在商场买了床羊毛被，又暖和又舒服，正打算给我妈也买一床呢。今天订购海参就免费送，还有焖烧杯和驼毛被，优惠力度是没话说。只是啊，这海参的质量怎么样啊？ 我估计有这样顾虑的朋友肯定不在少数。没关系啊，咱们享购时间在电台购物已经有很多年了，线上有电台购物，线下有这个实体门店，用品质说话，以口碑相传。尤其是这款地中海的海参，每一盒都有出入境的报告、检验检疫报告，确实您收到的每一根海参都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是富含了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的精品海参，而且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所以市面上一盒啊就得1999元。 是， 但是今天新年专档是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划到每根野生海参呢才15块钱，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啊，十几块钱呢就能给爸妈做个海参小米粥，给孩子做个海参蒸蛋，鲜美好吃又营养，给老公做个爆炒海参，能量多多，身体棒。关键是呢，每顿海参美食的成本价格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呢就是一条鱼一斤虾的钱，但是今天的十几块钱却可以给全家人改善一下伙食， 是 每周吃个2次海参，而且呢每次都不带重样的。这要不是赶上新年特惠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790的朋友说，过年就要去女朋友家吃饭了，也不知道带点什么好，海参呢上档次有面子，关键是送健康，没有人会拒绝的。 对 呀，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只有身体健康了，生活才更有质量。 对， 好，提醒各位，鲜芋仙新年专档一年也仅此一次，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吃上一整年的野生海参，再送海参焖烧杯，再送4斤半的驼毛被一床。 是， 最后的30秒钟，各位加油打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咿呀！观音，世事，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监察御史萧毅假装来找这辩才和尚下棋，实际目的不在下棋，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奔那兰亭序来的。被小和尚领进来之后，头一面辩才和尚很满意，富有诗书气自华呀，这人长得不讨厌，文质彬彬的，怎么有幸到这里来呀？老衲未曾远迎，哎，读书人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四处游学，今日到此要给您添点麻烦了，哪里话来，晚了就住在我这寺院中，香茶摆上，咱们下一盘吧。晚辈就喜欢下棋呀、一口一个晚辈，说的这位辩才大师放声大笑啊。你怎么想起到这儿下棋？只为借宿吗？既为借宿，也为讨教棋艺。早就听人说永兴寺的辩才禅师那是千里难寻的棋界高手啊。辩才一听，感情外边都知道啊，这通捧啊，那现在咱们就下两盘吧。老禅师高兴的挠了挠脑门，小和尚马上把棋给摆下了。萧毅下的怎么样啊？萧毅敢以棋会友，您琢磨这棋下的能差得了吗？这臭棋老道的在那给人对付十盘数十盘，一脸别扭，那就别下了。萧毅把这棋摆好了，跟着大师走了不到半盘棋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这大和尚棋呀、比自己还差点，但是已经看出来了可不能赢。为什么呢？你不是为赢棋来的，头里把老和尚吹得天花乱坠的、方圆都里都知道您棋界一流吗？这会儿上来，现在终点没半个钟头，杀人六盘，那多没劲呢。再说也不为赢棋来呀。这一边吓着萧毅，嘴里边还一边夸着呢，越夸他越觉得这位大师是一棋迷，简直有点魔障了。辩才大师是爱棋如命啊。第一盘萧毅伪装得很好，勉勉强强让这大师赢了。老和尚赢完一点没感觉出人家让自己，惭愧惭愧，施主手下留情啦。不，大师果然名不虚传，能否再下一局？老和尚巴不得下到天亮呢。这就什么话，难道说老衲赢了一局还要休息吗？接着摆上吧。第二盘这萧毅明显走得很仓促，又输了一盘。再下一局，这一局简直是胜券在握了，眼看这大师就要交棋了，错走一招，萧毅满盘皆输。这么说吧，反正辩才禅师是连赢三局棋呀、这三局棋下的天将拂晓，这就要亮了。辩才大师一点没困，萧毅俩眼也放着光，最后一看不能不睡呀、干脆咱们稍事休息，天亮接着谈。好，小和尚早就给萧毅准备了一间空闲的禅房，安排妥当，稍稍睡这么一会儿吧。还没到中午呢，大师跟萧毅都起来洗漱了，昨天晚上光那下棋了没好好聊，今天中午换上茶来开始清谈呢、也不吃早饭呢，感情二位都不饿，清谈清谈，吃多老打嗝，谈的什么劲呢？一杯香茶是越谈越投机，萧毅总是顺着辩才的话去说，辩才这会儿 才顾得上打听这施主姓字高明。怎么呢？昨天晚上光知道施主，他也没细问，这一看这位可以长期交往，这好朋友啊。萧逸不能实话实说，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字，装作一位嗜学如命的书生，算蒙混过关了。跟这辩才大师是越聊越投机，他没法不投机，你说什么他应什么呀。辩才和尚觉得活了大半辈子了，今儿总算遇着知己了，老说知己知己，哎，不容易啊。越聊越高兴，你在我这住一段时间吧。哎呀，萧逸一听大师我这是游学，嗨，在这儿多好啊，清清静静，白天你乐意看书看书，看累了老衲陪你下几局棋聊聊天，人生知己难求啊。要这么说来可就讨扰了，那我就先不回家了。就这么着就在这庙中住下来了。这天早晨，萧逸摸准了辩才的这个起居习惯，估计这会儿该到自己这屋里聊会儿天呢。说这钟点10点钟了，哎，早课已经念完了。萧逸这一看差不离，赶快把那纸墨摆上练字。他诚心让这辩才看的，辩才敲门进来这么一瞧，哟，施主好雅兴啊，相识这么长时间我还不曾瞻仰施主的墨宝，正赶上您挥毫泼墨，老衲眼福不浅呐，能不能让我看看？哎呦，大师这叫什么话呀，正想请大师给指点一二，不敢不敢，善哉善哉，您写您的吧。辩才和尚除了喜欢下棋书法他也酷爱啊，就看着萧逸在边上写字，结果这么一看把和尚吓一跳，怎么太漂亮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内行一打眼就知道这是一个写家呀，好字好字啊。依贫僧看来，先生您师承的是二王书法呀。二王，王羲之跟他儿子王献之啊，这当时没有不知道的，到今天那也是书法界的两位圣人。你学的二王书法学得很到位啊，姿媚而遒劲，深得其神韵啊。哎呦，大师谬讲谬讲了，晚辈怎敢呢。不过大师说的倒是很准呢，学生的的确确是喜爱王羲之的书法，自幼临摹赏玩，至今也有数十载的时间了，所以多多少少有些形似，不不不，神韵丰满呢。辩才听完一边看一边夸，先生自幼临摹王右军的作品，可都是真迹吗？那意思是不是模仿别人的临摹本呢？萧逸一听，哎，大师此言差矣。萧逸脸上一副十分得意的样子，摇头晃脑捋须髯呐，老半天没吭声，怎么在回味在幸福中。和尚一看怎么着了，我说这位啊，施主先别晃了，咱们的眼晕，你说说你存的都是右军先生的什么真迹呀？不瞒禅师，太多了，一时学生还真说不上来。这样吧，学生用点素斋饭，我先回趟家，家离这儿几十里路，到那儿取回来您再看看怎么样啊。辩才一听，好啊，那还干嘛一会儿现在就给你做饭呢，你赶快把王右军的真迹拿来，老衲也喜好书法，我想看一看，您请好吧。这马上主持僧人一说话，那素斋端上来扒了两口，萧逸恨不得泪声双翅飞回去。回到家中真就带着几副真迹转过天赶回来了。辩才和尚一听说那位施主又回来了，亲自迎到庙外边，先生能否让贫僧一饱眼福？哎呀，老禅师，我拿来是干什么的，就请老禅师为小人鉴定一番呐。这又何难呐，来来来，里边来。到了永兴寺里边，辩才拉着这萧逸就进了禅房了，和萧逸背着一大包来的。 小心翼翼把这包袱取下来放在那禅桌上，轻轻地解开了，他没法不仔细。怎么，这是唐太宗皇帝的东西，这要给刺啦撕一下，把那茶水哗泼一下，那不得掉脑袋呀，跟皇上没法交代啊。唐太宗够下本了，为了帮助萧绎达到这目的，萧绎说什么他答应什么，要借他几幅字，唐太宗派人就送到这永兴寺旁边这等着呢。萧绎假装回家拿来，实际在那外边住了一宿，那后边还等着信儿，等那拿兰亭序呢。萧绎先把唐太宗存的其他的王羲之作品拿了这么几份，所以这会儿特别的谨慎，可不能给展喽。轻轻解开外边这层灰色的包袱皮儿，打开一看，里边是个蓝色包袱皮儿。又小心翼翼把这蓝色包袱皮儿的疙瘩解开了，展开喽。老和尚往里一看，红色包袱皮儿，你这要干嘛呀？这是几层啊？哟，好些层啊，怕给毁喽。把这红色包皮打开，里边感情每幅字画单令还有一套，用那布做那布套给套上，把这辩才大师给急的，我说施主咱们快点行吗？您等等，我得洗手了。怎么呢？这要碰见王右军的真迹，手脏可不成。焚焚檀香有吗？那庙里能没香吗？把辩才着急的赶快自己亲自动手把这香给点上。萧绎洗完了手，大师您也洗洗手吧，一会儿您也得看。呵，这费劲呢，二位就差沐浴更衣了。洗完手焚上了香，这才把王羲之的几帖真迹拿出来。您想，这辩才大师是王羲之嫡传后人的徒弟，他研究王羲之的书法也几十年了，现在是一把年纪，他能不在行吗？一眼就看出来了，真是王羲之的手迹呀。哎呀，这些作品自己也没见过，这什么时候流传到民间了？兴奋的这位大和尚两手指在那搓呀，哎呀，果是珍品，果是珍品。不过不是王右军的精品呐。萧绎一听，怎么，为什么不是王右军的精品呢？这些我看都是精品，他们要不是精品，那这市场也就没了。施主不要过于自负嘛。你听说过王右军书写的《兰亭序》吗？哟，萧绎一听，故作惊讶，当然听说过呀。大师，谁不知道右军先生的《兰亭序》是千古第一书啊？可惜呀，恐怕是谣传，谁也没见过，早就丢了吧？多少年了呀？此言差矣，施主不可妄言，王右军的《兰亭序》就在贫僧住处。这萧绎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也假装手舞足蹈，那我能不能看看？怎么不能啊？施主让老衲看你的珍藏，老衲当然来而不往非礼也，也一定请你看看什么叫《兰亭序》。不过今儿有点晚了，来不及了，明天一早早课之后咱们焚香净手再看兰亭序。啊，要的要的，要不这样，晚上我沐个浴得了，随你的便呢。可这萧绎不知道怎么前程好了，晚上真就洗了个澡，睡了一觉，其实这觉几乎是在做着梦那儿过来的，没睡踏实，一会儿梦见王羲之本人，一会儿梦见王羲之把兰亭序送给他，这叫梦是心头想啊。转过天来，辩才和尚话赴前言，真就把这兰亭序拿出来了。萧绎也是行家，一看果然是真迹呀。哎呀，仔仔细细一个字一个字看，是爱不释手，眼睛简直拔不出来了。赏完了有四个钟头啊，俩人谁也没觉得累，您说这精神头。二位欣赏完了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之后，萧绎灵机一动，不能老跟这真迹玩命啊，别引起老禅师的疑心呐。大师，近两日咱们可没下棋，我这手可痒痒了。阿弥陀佛，老衲手也痒痒了，来来来，待我收拾起来。辩才禅师把兰亭序收拾起来还要往回送，嗨， 就在我这屋中下棋得了，就放这儿吧。萧逸接过来，把那兰亭序放在自己那王羲之真迹上面了。便才看见了，都是王羲之作品，摆那摆那吧，一会儿走带着吧。俩人对坐开杀呀，杀了一盘又一盘，不知不觉天就黑了。老和尚要回去休息，临走的时候，怎么样施主，这兰亭序让老衲带回去吧。哎呀，老禅师，能不能今夜让我再仔细的观赏观赏，闻名不如见面呐、啊！这几十年来学生是梦寐以求，今日终得一见，难道我还会把它偷走吗？将了这老和尚一鞠啊。那倒不是，如此说来，明日咱们再接着欣赏这兰亭序，那今夜你就独自赏完吧。老和尚有点不甘心的看了看，一想这位不是那人，转身走了。转天后天一亮，老和尚就来了。萧逸把那兰亭集序拿走了吗？哪能那么办呢？太失身份。没有，真是看了半宿啊，俩眼红彤彤。老和尚一来挺感动，俩人又讨论了半天。老和尚一看，得了，施主，带我先去做早课念经，回来之后咱们再接着聊啊。一看兰亭集序没丢，辩才就不着急了，回来又是研究字画，俩人下棋，又到晚上，萧逸又接着要留一宿再看看。一来二去，辩才就很信任这萧逸，对这兰亭序真迹也就失去了以往的那份警惕。这天辩才有事外出，萧逸偷偷潜入了辩才的禅房，拿走了兰亭序。辩才和尚把兰亭序放哪，萧逸都知道。你看，失去警惕了吗？连着看了好几天，萧逸亲自给送回来，辩才是当着萧逸的面把这兰亭序放起来的。所以今天辩才一出门，萧逸是轻车熟路，手到拿来，拿着兰亭序也不打招呼，急急可可把自己那些真迹也都带着，大包小包，红包皮，蓝包皮，灰包皮，包好了往身上一背，开门他就跑啊。干嘛？赶忙是快把家鞭回长安，去见唐太宗邀功哦。他是一溜烟走了。等辩才禅师回来之后，这才傻了眼。好嘛，里外里这将近一个月的时光，搭了多少顿素斋，辩才倒不在乎这点饭，关键是这王家祖传的王右军真迹再也找不回来了。没有十几天的功夫，唐太宗派人捎来信儿了，兰亭序在京都长安呢。哎呦，面对这样的皇上，这辩才和尚能怎么样呢？好在唐太宗还给他送回来一副兰亭序，能是那真迹吗？假的，是赝品，是多年临帖王羲之的那位书法大家褚遂良的临摹品呢、啊。褚遂良是唐初四大书家之一啊，跟他一块儿成名的虞世南、欧阳询、薛稷，这些位都曾经临摹过王羲之的作品。唐太宗命人给送来四份，一人一份，你挑吧，你喜欢哪个？辩才心想，我就喜欢王羲之那份，怎么敢说得罪不了皇上啊。唐太宗就在这一点上夺人之爱，有点不像一个君子所为了。他以这种手段夺取了王羲之的兰亭序倒可以理解，因为实在是太喜爱。但是唐太宗死后把这个世间珍品带到墓穴中要长久占有，使得人世间失去了这么一份再也无法复制、再也不会出现的王羲之的伟大作品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全都是临摹品。王羲之的真正的兰亭序跟着唐太宗埋于地下，随风而化，像所有的帝王一样。唐太宗李世民到了自己的晚年，对继承人就越来越关注。唐太宗立了太子了吗？早就立了，他一共有14个儿子，长子叫李承乾，四子是魏王李泰，九子晋王李治。为什么说这三位呢？这三位是一个妈的， 都是那长孙皇后生的，算是一母同胞啊。根据嫡长子继承制这老规矩，早在公元626年的时候，李世民一继位就立李承乾为太子，这是他跟长孙皇后的第一个儿子。当时李承乾才8岁，9年之后太上皇李渊驾崩了，唐太宗在丧期中诏令太子李承乾处理政务，那真是极力培养啊。你想皇帝要守孝没法处理国家大事，太子提前当政，那不才10来岁吗？政务处理的怎么样呢？客观来讲，李承乾在10多岁的时候处理政务颇为得法呀。就是这样一位能干的太子，太宗当然很满意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太子李承乾沾染上了很多不良习气，比如好歌舞、贪女色、喜漫游，而且这个性格越来越残忍。喜欢听歌看舞，这倒可以理解，年轻嘛。但是过度的贪恋女色，随便出去旅游，没事儿，这太子旅游跟老百姓不一样，那成群结队那得花钱呢，老百姓辛辛苦苦交那俩税不够他这太子霍霍的，而且谁要一提意见，这太子是真敢下刀啊，性情残忍，杀戮无度啊。可是在太宗李世民面前他倒会装，哎，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谦虚谨慎，不多说不少讲的，一张嘴是满口忠孝啊。可时间长，纸里包不住火，唐太宗终于知道李承乾种种不良习气，最初还点点他，爷俩单独聊聊，说着他，希望他能改正。过了一段日子，派人偷偷这么一扫听，太子依然如旧。唉，唐太宗叹了口气，这国家交给他不放心呐。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另立太子的想法。唐太宗英明能干，他希望自己的继承者也是这样的人，现在明显这儿子不如自己啊。那么在长孙皇后的三个儿子中还剩下两个，四皇子魏王李泰，九皇子晋王李治。比较下来，应该说魏王李泰比这李治要强一些，品德方面比现在的太子李承乾要好，那就把皇位传给他吧。四皇子李泰聪明过人，对父皇的这种想法他早有感觉，是心领神会，为了能够在父亲那加深这个印象，博得父皇的欢心，这四皇子极力仿效古代明王的做法。古代先贤圣君都有什么高尚的地方他都要学，尤其在外在上更讲究了，你比如说广招宾客，致力著书，他还主动争取唐太宗的恩准，主持编撰《扩帝制》一书啊，这倒是有功绩的。这本书他作为主编带着大伙忙活4年呢，内容丰富，4年之后这活完成了，唐太宗一见是十分高兴，命令藏于密阁之中，重赏了魏王。唐太宗下令从即日起给这魏王李泰的府中增加钱粮，数额超过了太子，这引起了李承乾的不满，一场政变就在暗地里酝酿着。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

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冬季节正是身体储备能量的时候，多吃一点有营养的食材对身体呢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咱们建议大家可以吃海参。而本次鲜芋仙新年专档的优惠则是全年都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各位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 没错，新年巨献优惠无极限，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本档活动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 是 华岛每盒海参只要666元，每头海参才十几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而且订购成功，还有一只海参闷烧杯，以及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免费赠送。 是 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朋友就说了，早就期待新年的优惠活动了，只是这1999元的三盒海参是多少，又能够吃多久呢？哎，给您细算一下，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啊，一盒是200克，厂商的零售价格就是1999元，那三盒600克就是5997。但是今天新年专档，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是直接享受3.3折，花1999就能够订购到120多头的淡干海参。 太棒了！ 要是您和家人一周吃上2次海参的话呢，至少啊也可以吃上小1年的时间。相当于这每一头海参啊才15块钱，所以您说这1999元三盒淡干海参能不划算吗？ 对呀，十几块钱就是一斤虾、一条鱼都买不来。但今天可以带着全家人吃上有营养、低脂肪的进口野生海参。天冷了，海参老人孩子都能吃，周末给爸妈做个海参小米粥，给孩子做个海参煎饼，鲜美好吃又营养，给爱人做个凉拌海参，补充能量又健康。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3697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现在吃海参呢也不像过去那么困难了。一顿十几块钱的海参和吃条鱼的花费都差不多， 是 那肯定要选海参呀。 是， 关键是今天的新年特惠送被子，还要再送焖烧杯，真的是太实惠了。6052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呢吃你们家的海参啊已经2年多时间，第一次听说这一次送被子，那必须要参与进来。还有9007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啊就等着新年的优惠呢，爸妈身体呢都不太好，听说海参营养高，今天呢你们这活动1000多块钱能吃上小1年的时间，那就想给他们二老来试一试。 哎，不过我得说明一下，这海参是珍贵的食材，不是药材，不能治病的。但它之所以珍贵呢，是因为它能够给予人体不一样的营养需求。 对， 尤其是这款来自于地中海的海参，每一头都是进口的野生的，是经过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存活下来的成年海参，富含了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16种的氨基酸，而且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苷的含量也很丰富，是不可多得的海参品种。所以市面上一盒是1999元。 对， 今天新年专档，订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划算到这每盒才666元。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现在提示4007106108，4007106108的热线已经是全部满线了。其实啊，这一点都不意外。 对， 因为这一次新年专档的活动真的是很优惠。 是的， 咱们的赠品啊，价值都超过3000块钱了。你看，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不光呢可以发海参，煮粥焖面都没有问题。只要提前一天把煮好的海参跟开水一起倒入这个焖烧杯里，第二天咱们就有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所以工作再忙也不要忘记补充营养，咱们吃泡面的时间都可以来加一根海参，更加健康。 对，但我更喜欢这个100粒的驼毛被，2米乘以2米3的大床尺寸，净重就是4斤多，吊牌价格2980元，之前呢团购底价也至少得5折。 对， 但今天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折， 是 这个冬天再也不怕冷了。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手机尾号11732054390833的朋友都是在线闪售当中。最后为您播报一次，想购新年专档，花1999元吃1年野生海参，就送海参焖烧杯和一床4斤半的驼毛被，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是你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乃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这里头一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宁府为秦可卿出殡，队伍排出好几里地，吹吹打打，浩浩荡荡，直奔铁槛寺。刚出城走不远儿，王熙凤发现身旁的贾宝玉不见了，可把熙凤吓坏了。宝玉是贾母的命根子，全家的眼珠子要有了闪失，无法交代。凤姐叫丫鬟风儿传话，快找着你们宝二爷，看他上哪儿去了。找了半天，找到了，原来宝玉和秦钟在一起。秦钟别看岁数小，心事很重，自从姐姐故去，心情万分悲痛，一直陪他父亲。宝玉呢，过来陪着他，安慰他，劝他，不知不觉掉了队。家人过来传话，二爷快走，两二奶奶找你呢，都急坏了。宝玉点头告送秦钟，我去看看。就这样，宝玉圈马来到凤姐的车前。姐姐，你找我呀？西凤想，在这荒郊野外，宝玉又任性贪玩，他要没影了，我也活不了了。你看那宝玉的父亲贾政和母亲王氏都没这么担心，王熙凤只是宝玉的叔伯嫂子，倒关心备至。看起来当家人不容易，是有责任的。熙凤哄着宝玉，我的宝兄弟，不能乱走啊，这城外风大，别冻着，还有拍花的，要把你拐走了怎么办呢？可就看不见姐姐了，你是尊贵人，别学他们男的骑着马像猴一样小心摔着。来来来，咱姐俩坐在车上说说话多好啊。宝玉真听王熙凤的，下了马，爬上凤姐的车上，有人将她的马皮拴在大车后边。就这样，宝玉坐在凤姐身旁，边走边聊。又走出几里地，远处飞奔两骑马，马上之人来到王熙凤的车前，跳下坐骑，是两个家人。二奶奶，这是双阳岔路，往西边去有下处，请少奶奶更衣休息一会儿。更衣在老年间呢，也可以说是上厕所的雅称，如同我们现在说去趟洗手间一样。王熙凤点头，又派丫鬟去问问王夫人邢夫人是不是也休息一下。那两位老夫人说，我们不用了，你呀去吧。就这样，熙凤的车辆往西边的岔道走起来。宝玉一看要休息， 急忙命人把秦钟请来。那秦钟骑马很快就追上，他们一同进了一个小村庄，是事先安排好的，在家住户上休息打尖。这个大院子很大，上房三间，东西有厢房，院里头种的树还种着菜，家里人不少，把男的都给弄到另个院回避，女人孩子留在这儿。此时凤姐下了车，宝玉秦钟跟着，丫鬟婆子稀里呼噜往里走。哎呦，当地的老百姓都觉得新鲜呢，围着看呢，哪来这么多靓女帅哥啊，穿得这么豪华，香气扑鼻，没见过，觉得新鲜。这阵凤姐呢告诉秦钟和宝玉，你们呢进院玩一会儿，他转身方便去了。宝玉是头一次来到乡下，看到农家小院的东西不认识，见什么都觉得新鲜。一看那边放着东西就问，这什么呢？小厮赶紧告诉他，这是铁锹，那是大镐，这是锄头，那是犁杖。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这是庄稼院离不开的家事，种地呀，春种秋收，我们吃的粮食都是他们种出来的，不容易。哦，宝玉听了点点头，怪不得古诗上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哦，真是的呀。他一扭头看见了纺车，不知道干什么的，伸手就要摇纺车，旁边小姑娘喊了一声，别动。嗯，把宝玉吓一跳，怎么别动，你不会，我摇你看。这小姑娘过来哗哗这边给着纺线，宝玉他有点意思，哎，我在这多住几天玩一玩多好啊，强似荣府宁府。就在这阵儿，凤姐已经回来了，净了净手，漱了漱口，来到了人家屋里，都擦抹干净，有丫鬟婆子准备好点心让宝玉秦钟吃，两个人吃点喝点水，收拾收拾，又谢了本家主人，然后上车赶紧追赶送殡的队伍，走不太远追上了，队伍继续往前进，前面有法器声音，抬头一看，来了不少出家的和尚，是哪儿的？铁槛寺的，在寺外迎接。就这样，前队停，后队扎住，大家进了寺院，里边重设香坛，这边念经，那边把棺材安置在内殿的偏室之中。宝珠啊，以女儿身份在里边相陪，外边有贾珍呢招待亲友。送殡这人呢，有吃饭的，有不吃饭的。不吃饭的马上回城，一直到下午3点多钟，众人才散去，只留下贾府的主人守灵。在这儿，咱们得交代一笔：烹煮而死的丫鬟瑞珠，早就通知她的亲戚赏些银两，把瑞珠安葬了。铁槛寺虽然把灵柩入了偏殿，还有很多琐碎事儿没办完。凤姐不能走，邢夫人、王夫人要带宝玉回府，宝玉说什么也不干，头次到郊外不乐意回去，非要跟着凤姐在这住几天不可。他母亲王夫人拧不过他，只可把他交给凤姐照看，嘱咐他不要贪玩，要听话。这个铁槛寺啊，原是当年老国公修建的，是贾族的私家佛寺，现在庙的周围还有好多地作为香火费，每月贾府还要拨些银子补贴这些僧人，目的是啊，为京中贾府内死了人口先在此祭灵浅埋，日后呢再运回南方老家安葬，所以这里有坟地，还有送灵人的下榻处，所谓阴阳两宅俱全。今天秦氏之丧， 族里人都在寺内安歇，唯有凤姐嫌这里人多出来进去不方便，就住在离此地不太远的馒头庵尼姑庙。在馒头庵里啊，腾出两间房子做他的下榻之处。馒头庵原名叫水月庵，主持老尼姑叫静虚。人都说这庙里的馒头做得好，就给他起个绰号叫馒头庵。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在过去啊，说谁的家道鼎盛的时候，门庭若市，每天人来人往的太多了，门槛子都爱坏，就用铁皮包上，这就有了铁门槛这个词儿。馒头是指的土馒头，也就是坟墓。宋朝大诗人范成大有两句诗说得好，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在我们这里呢，是曹雪芹借用这两句诗才出了这么两个地名，铁槛寺馒头庵，这也是有所指的，是说老贾家现在这么兴旺，门庭若市，门槛子踢折多少根啊，可是到最后终须一个土馒头，也是难逃此运。咱们闲言少叙，再说铁槛寺，天色将晚，和尚念完了经，贾珍就叫贾蓉请凤姐儿休息。凤姐儿带着宝玉、秦钟往水月庵来了。秦邦业呢，因为年迈多病也回去了，指命秦钟在这等待安灵。凤姐等人来到水月庵，主持静虚已带两个徒弟至善至能在庵前接待。提起智能，大概您还记得，是个年轻貌美的小尼姑，才十几岁。前者周瑞家里送花的时候就看见了智能和惜春在一块玩，哎，就是那个智能儿。你别看智能智善挺好，他师父静虚可不怎么地，这个人挺坏，坏到什么程度呢？你往下听就明白了。书要简短，凤姐和尼姑庵人彼此见利已毕，被让到了庙内的净室更衣净面。智能上前施礼，凤姐一看乐了，哎呦，智能啊，你又长高了，模样也出息了，哎，你们师徒怎么这些日子也不到我们家里去呢？净虚双手合十，弥陀佛，这几天忙着要给胡老爷家做佛事，忙着没空，就没有过府问安。庙里没有什么好吃的，请女主人原谅。凤姐说，嗨，客气什么呢，咱们都是熟人了，有什么你就拿上来吧。时辰不大，有小尼姑给准备了菜饭，倒上了茶，静虚在一旁陪着，边喝茶边聊天。此时宝玉和秦钟到大殿上玩耍，智能智善也出来了。那智能和秦钟认识，两人见了面有的是话说，宝玉都插不上嘴。天色已晚，众家婆子媳妇一看没什么事儿，也就陆续散了，各自休息。凤姐跟前只有两个心腹小丫鬟。静虚一看没有外人，便低低的声音说，少奶奶啊，我有一件事儿想求你帮帮忙。凤姐问，什么事儿啊？别提了，本来我想到府上求大太太，由太太再跟老爷说一声，你来了，我呀先跟你讲，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好。哎呦，怎么这么啰嗦呀，什么事儿啊？弥陀佛，想当初我先在长安县善财庵出家，在善财庵的时节认识个施主，姓张，是个大财主， 他有个女儿，乳名叫金哥，经常到庙里进香。那天金哥又到庙里烧香，遇见了长安府知县的小舅子王衙内。王衙内一眼就看上金哥，想要娶她，就打发人来求亲。没想到金哥早就订婚了，未婚夫是长安李守备之子。就这样，张老财就回了王衙内，说是孩子有人家了。谁知道王衙内执意不肯，定要娶张老财的女儿。这张老财两头为难。就在这阵儿，那守备得知此事，登门大骂张老财，只问他一个女儿到底要娶几家啊，而且不同意退定礼，还要打官司告状。这样一来把张老财逼急了，赌气偏要退掉这门亲事不可。上金来找门路就找到我了，求我想什么办法能叫那个守备家退了婚。我想如今长安知府是云老爷，叫云光，他和你们家最好。要是大老爷写封信给云知府，让知府大人和守备说一声，叫他同意退了这门亲事。他若能退了这门亲事，张老财家不怕花钱，愿意倾家荡产也要孝敬。书中暗表，长安府就是北京顺天府，长安县就在他属下的一个小县城。凤姐听了老尼姑的话，她眼珠转了转，哟，这事儿啊倒不大，只是我家老爷和太太们可不会管这种事儿。静虚说，那就求少奶奶给帮个忙吧。哟，我也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儿。哎，弥陀佛，少奶奶呀，话虽这么说，可老张家已经知道我来求你们家，府里如今不管这事儿，知道的是你们没功夫管，不稀罕他的谢礼，不知道呢倒像府里连这么点小事儿都办不成似的。哎呀，可有点儿丢面子。这个老尼姑拿话这么一激，凤姐立刻来了兴趣。行了行了，你别说了，素日你能知道我，从来我是不信什么阴司啊地狱啊报应，甭管什么事儿，我说行就行。你这么求我，这么办吧，你就叫那姓张的拿3000两银子，我就替他出这口气。静虚一听喜出望外，哎，这个可以，不难不难。哎，等等，凤姐说，我这可不是图银子啊，这3000两银子不过是打发跑腿的做盘缠，让他挣几个辛苦钱儿，我是一个子儿也不要。哼，别说是3000两，就是30000两，此刻我也拿得出来。静虚说，那是当然呐、啊。谁不知道贾府荣府家趁人直，有的是钱呢，那点钱哪能惊动少奶奶呢？你是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老尼的份上帮帮忙。既然如此，少奶奶明天就给办了吧。嗨，你急什么呢？你瞧瞧我忙的哪一处少了我行啊，既应了你，自然很快给你办。是啊是啊，这点小事儿，要在别人眼前就忙得不知怎么好，可在少奶奶跟前，就是再添上些也不够你一指甲弹的，这叫能者多劳。不过少奶奶可要保重贵体才是啊。这番话把凤姐奉承的眉开眼笑，又海阔天空地同静虚谈了一阵子，静虚这才起身告辞。就在这阵儿，